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由王菲带来的一首《匆匆那年》，是王菲和张一白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的第二次合作。而王菲呢，为了更好地演绎好这首歌，对这首歌呢进行了两次录音，最终才给我们了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呈现。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关于青春，它来自赵薇，叫做《我和上官燕》。 心愿能多一点时间。 常常忘记拉上我的窗帘。一个月有几天，他的表现小失恋，反复听蒙了阴天，一遍又一遍。他常说想去环游世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虽然世界大了无边，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我们经常都是上网聊天，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有一天，他忽然来到笔录，只留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世界其实大的很有限，只要彼此面对，先别忘了他是上官念。在同一个屋檐，有两个房间，在不久以前，两个女孩子之间，未来来之前，还有多少时间面对？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朴树这位歌手，他非常的质朴，对音乐呢有着一份坚持。虽然他的作品不多，但是很多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生如夏花》，这首歌呢也是他2003年11月发行的专辑《生如夏花》的同名主打歌，一起来听。 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等待》，它是由韩磊演唱的，也是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片尾曲。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呢，既有那种像帝王一样的那种霸气，另外呢也有着非常细腻的一面。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感觉写的像是诗一样。比如说这几句：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我的爱就不想停留。像这样的一些歌词啊，都是会让我们去反复咀嚼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同样也叫做等待，一首呢来自于歌手黄绮珊，另外一首来自于歌手汪峰。虽然风格不同，但是呢同样表达的都是等待这样的一个主题。两首歌曲一起来听。 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自己，我永远无法忘记。等待，永 我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明天天气转暖，等待把房贷款，等待着那些该死的股价回转。生活就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无论你我怎样拼命，依然还是在原地徘徊。我在等待，我在等待，等待一切有所期待。我的双肩已经愈喘，我的想象也早已。 是不是感觉刚才我们听到的黄绮珊的等待和汪峰的等待其实唱的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黄绮珍唱的是感情当中等待的一种状态，而汪峰呢唱的是等待本身。其实我觉得等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在今天搜集整理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有非常多的和等待这个主题相关的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首老歌了，叫做《永远等待》。而且《永远等待》这个名字呢，也成为了 Beyond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歌曲一开始呢，用动感的节奏引领着听众走进声光影的这样的一个歌舞世界，情感是非常的激荡澎湃的。在一番激情过后，乐曲突然转入了蓝调，表现出了刺激过后的那种冷静和悲哀。 这就使得汹涌的感情顿时收起。在沉思之后，让人会有感觉到无法压抑的内心的那种郁闷苦痛突然的喷薄而出，于是就发出了永远等待这样的呐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87年的一首老歌了，《永远等待》。

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和您一起分享了有关毕业的一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呢，还可以听一下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23:00。